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戴维斯的实战经验是极其丰富的，面对小舞的突然变化，他并没有慌张。白虎金刚变与白虎护身杖第一时间提升到了极限，一层浓郁的白光从体内喷薄而出，他就是要凭借着自己的魂力优势直接将小舞弹开。但是戴维斯失算了，当他身上的白光与小舞身上释放的金光接触的一瞬间，那白光竟然没有起到丝毫阻挡的作用。下一刻，小舞的蝎子便已经甩出，牢牢地缠绕在了他的脖子上。柔骨媚兔小舞第四魂技无敌金身发动，无敌金身发动之后，任何级别的攻击全部无效，内力增强一倍，维持时间3秒，魂技每增加10级，无敌和力量增幅的时间增加1秒。3秒听上去很短暂，但在很多时候却足以成为制胜的关键。就是这3秒给了小舞充分的近身时间，长发缠绕上了对方的脖子，小舞的身体已经闪到了戴维斯背后，戴维斯双掌反拍，正好对上无敌金身的最后1秒，强烈的反震力令他的双掌一阵发麻。唐三很早就对小舞说过，不喜欢看他用身体缠绕上对手身体的样子，他毕竟是个女孩子，所以小舞的柔技现在已经改变了很多，发辫缠绕着戴维斯的脖子骤然收紧，闪身到戴维斯背后的他一只脚撑地，另一只顶在了戴维斯的腰眼上，第一魂技腰弓发动，小舞的整个身体在那金光环绕之中瞬间绷紧，下一刻整个人全力爆发，在无敌金身的效果之中，他的力量提升了1倍，再加上腰弓增幅的1倍，此时他那纤细的身体内爆发出的力量足以震慑住对手，哪怕对手是一位60级左右的魂师，在他的控制下也绝对不可能反抗。戴维斯的身体像炮弹一般被甩了出去，直接撞向他的同伴。而就在这时，虎吼升起，戴沐白终于动了，3口白虎烈光波喷吐而出，在白虎金刚变的增幅下，硬生生地挡住了星罗学院另外几名魂师的魂技释放。但令人奇怪的是，从比赛开始到现在，史莱克七怪都没有任何前冲攻击的意思。9宝琉璃塔射出的光芒突然又多了一道，攻击力增幅。一共2道光芒凝聚在朱竹清一人身上，一声巨响，朱竹云在朱竹清瞬间增强的攻击之下被震得倒飞而回。此时，他的脸色已变得极其难看。他并不是输给朱竹清，而是输给了朱竹清与宁荣荣的结合。史莱克七怪从来都是一体的。 七怪暴动！ 一直在蓄力的唐三终于有了动作，左脚踏前一步，那蓄满了暗蓝色光芒的右拳朝着地面轰然砸下。与此同时，在唐三背后的奥斯卡抛出了4根亢奋粉红肠，分别落在了戴沐白、朱竹清、小舞和马红俊手中。淡淡的光芒闪烁，唐三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强横的神光，暗蓝色的光芒瞬间从他拳头中爆发而出。戴维斯被小舞这一甩之后，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3名伙伴联手这才将他的身体接了下来。就在这个时候，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伴随着奇异的声响，一圈暗蓝色的光晕以星罗学院战队为中心悄然扩散。就在那蓝色光晕扩散到极致之时，无数根蓝烟草在那光晕范围之内破地而出，将星罗学院战队的所有人都顶到了空中。危机来临之前，星罗学院战队的队员都只来得及释放自己的武魂护体，此时他们7人之中只有朱竹云距离远一些，其他6人几乎都在一起，防是防住了，但是将他们戳入空中的蓝烟草似乎带着一种特殊的震荡力量，7名星罗学院战队的队员都陷入了短暂的晕眩之中。千手修罗唐三第四魂技蓝银囚笼变异能力蓝银突刺阵发动，这是唐三潜心研究的结果。蓝银囚笼就是蓝银草突然从地下涌出，将对手困在囚笼之内。那么如果用上自身全部魂力释放出来的蓝银草，又会有怎样强大的效果呢？这些化为蓝银囚笼的蓝银草都极为坚硬，如果是实力弱小的对手会直接被穿透，实力强悍的对手也不可能逃得出这种范围的攻击。 在唐三不断的实验中，他发现当自己的魂力凝聚到一定程度时，蓝银突刺阵能够产生短暂的晕眩效果。这个效果的作用时间根据对手的实力而定，但就算是再强的对手也至少会晕上一秒。这一发现让唐三把大量的心力用在了这个魂技的研究上，毕竟是万年魂环之技，又岂会那么简单。蓝银囚笼本身就带着眩晕效果，但必须要在对手破开囚笼时才有效果，而且效果非常微弱。当大量的蓝银囚笼集中爆发时，晕眩效果会叠加。目前唐三对这个魂技的研究还不算成熟，但用来克敌制胜还是有一定把握的。为了加强魂技的效果，他从一开始就利用宁荣荣的魂力支持和奥斯卡的亢奋粉红肠来提升全属性，这样一来他的蓝银突刺阵的使用效果就会得到最大程度的提升，哪怕是戴维斯这样比他魂力强上不少的对手也会晕到三秒以上。虽然他挡住了蓝银突刺阵的攻击，但身上多处受伤。七怪暴动在唐三挥拳的一刹那就开始了，浴火凤凰、凤翼天翔两大魂技同时从马红俊身上闪现，肥胖的身体在澎湃的火焰包覆下滑翔而去，只在空中留下了一片扭曲的光晕。蓝银突刺阵在马红俊即将坠落的一瞬间消失，马红俊选择的位置恰到好处，正好落在戴维斯等六人聚集在一起的中心位置。邪火凤凰第四魂技凤凰啸天机发动，扭曲的轰鸣中，后手限制技能爆发出了恐怖的效果。一旦真的被他命中，后手限制技能的限制时间就要比先手限制技能的时间长许多。凤凰啸天机的第一部分瞬间爆发，令刚刚从晕眩中清醒过来的戴维斯和其他几人瞬间沉浸在了更强的晕眩之中。紧接着地面与空中的力量几乎同时爆发，白虎流星雨从天而降，凤凰啸天机第二阶段从地面升起，两大魂技同时笼罩住了攻击范围内的六个人。黄绿色的光芒从唐三掌心中挥出，马红俊的后手限制只遗漏了一个人，而这个人自然就会交给唐三。蛛网束缚在朱竹云清醒前的一瞬间就将他的身体牢牢地缠在了一起，让他根本没有机会去救援同伴。论爆发力，还有什么比凤凰和白虎的合击更强呢？但这一切还没结束，闪烁着金光的白虎窜出，与那闪烁着黑光的灵猫在空中融合，巨大的幽冥白虎又一次呈现在所有人眼前。而此时能够施展同样武魂融合技的戴维斯和朱竹云却分别在不同的限制之中。剧烈的痛苦令戴维斯从晕眩中清醒过来，但他却骇然发现自己的白虎金刚变已经令魂力消耗到了极其恐怖的程度，而他身边的伙伴已经有两人丧失了意识。接连爆发的几大魂技让戴沐白的魂力也已经完全透支了，但他和朱竹清的幽冥白虎用的依然是那么坚决。到了这一刻，他们的潜力都已经完全爆发出来，多年被压制的情绪也彻底释放。巨大的幽冥白虎迈动着雄霸天下的脚步，化为澎湃的流光腾空而去。戴沐白和朱竹清的故事大师也知道，上场前大师给了史莱克七怪几句简单的指导，因为他一眼就看出了对手最大的破绽——轻敌。在星罗帝国出现的队伍看来，史莱克学院战队能够挺进第三轮，更多的是凭借抽签的运气。大师从戴沐白和朱竹清的描述中立刻就判断出了戴维斯和朱竹云更容易产生轻敌的心态。正因如此，大师告诉唐三全力以赴毫不留情，对史莱克七怪的指点是瞬间爆发毁灭对手。对手轻敌必然不会在一开始就亮出全部的底牌，而史莱克七怪在一开始就这么做可以打得对方一个措手不及。从唐三释放出蓝银突刺阵，到马红俊、戴沐白爆发双杀，再到这最后的幽冥白虎冲击，史莱克七怪无疑将自己的实力展现到了极致。奥斯卡和宁荣荣的增幅同时作用在队友们身上，这一刻的爆发力令全场为之色变。毫无悬念的，在幽冥白虎强有力的撞击下，已经受到严重创伤的六个人同时飞出了比赛台。幽冥白虎那巨大的身体在空中表演了一次漂亮的马踏回旋，最后一爪重重地拍飞了戴维斯。 戴维斯坚骨破碎的声音响遍全场，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他就已经在空中昏迷过去。这还是戴沐白手下留情，要是这一爪拍在他的胸口上，完全可以取了他的性命。不论怎么说，对方都是他的大哥，对方可以不认这份亲情，但戴沐白却不能不认。庞大的幽冥白虎重新化为两个人，戴沐白因为魂力透支直接软倒在了朱竹清的怀抱之中。千万不要小看这短暂的攻防时刻，双方在此期间输出的魂力对彼此来说都极为恐怖，尤其是史莱克七怪毫无保留的释放，才令他们有了这样的机会。朱竹云终于凭借锐利的猫爪从唐三的蛛网束缚中挣脱出来，但他眼前的景象让他整个人都呆住了，整个星罗皇家学院战队只剩他一个了。朱竹清冰冷地注视着自己的姐姐，小五马红俊、唐三缓步上前，他们每个人都刚刚吃下一根奥斯卡扔过来的恢复香肠，在他们背后还有宁荣荣全力注入的魂力增幅光晕，三对一毫无悬念，但是朱竹云依旧不甘心。 不可能，我居然会输给还不到15岁的妹妹，而且输得这么惨。 朱竹云猛地朝前面的三人冲了过去，身后带起了一连串的幻影。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